就系话咧，发啲最稀有啊，你唔容易啊，有咁大嘅福报啊，真在实际见到佛。咁啊，如果呢个人啊，佢真系真在实际能够见到佛咧，咁呢个人咧真系稀有，真系最大福报。所以佛咧唔常常出世，可以讲咧系最为稀有。所以佛啊，称为三宝之一，佛称为宝，就因为稀有难得啊。所以《法华经》里边都有几句话，佢话诸佛出于世，都远远极易难啊。佢话正使出于世，不说是法亦难啊。但系能听是法者啊，诸人都亦复难啊。譬如乜咧？佢话譬如嗰啲幽昙花。一切都皆外拗啊！佢话唔单话出世见到佛难，即系等于佛呢唔常常出世。你想直遇佛出世系好稀有，好难。你即使能够见到佛出世，生在佛世，但系你想听妙法莲花经啦，唔容易啊！啊，佢话如果呢个人又遇到佛出世，即是生在佛世，又真正听佛讲这个大乘妙法莲花经，一定圆顿妙法了。这个人真是难当之难，就稀有中之稀有。好似乜呢？好似这个幽昙菩萨，不是常常出世啊，不是常常开花给你看得到啊。但是我们现在呢，虽然是生在佛后，冇见到释迦牟尼佛，但系我哋仲有机会咧，或者听经，或者受持、读诵、研究佛法，咁呢啲都系属于我哋自己个福报啊！所以《金刚经》里边有一句话，佢话若果有人家受持读诵《金刚经》，乃至问一四句偈啊！他说这个人啊，都不是说一佛、二佛、三佛、四佛、五佛而种善根啊，已经无量千万佛所种诸善根啊。那么我们明白，我们能够听到金刚经啊，一四句的，那么这个人都不是说一世、二世、三世、四世种善根啊，已经无量千万佛所啊，勤种善根。所以今生接感到咧，能够听闻金刚经，咁我哋现在都系一样啊。此一本咧，叫做大乘啊，花严经。虽然我哋只系讲系一品，所谓普贤菩萨行愿品，但系亦都咧统结前边嘅要义。若是我哋能够再此一本大普贤菩萨行愿品里边啦，能够领悟佢呢个理论咧，就等于咧我哋能够领悟啊千部花严经嘅理论一样。咁啊呢点咧都可以讲得系我哋嘅福报啊，都系我哋畜生嘅善根。所以佛咧系好稀有，我哋能够直遇佛系更稀有。即使直遇唔到佛生在佛前佛后啊，能够听闻佛法咧，同样稀有。咁啊，既然咁稀有啦，咁我哋就把握机会咧，亦都可以讲咧，把握呢个有限嘅光阴咧，在呢个动荡嘅环境里边啊，目前咧仲系安静啊。香港咧，比于咩中东啊，或者其他嗰啲常常暴乱嘅国家咧，咁啊，香港人都算好有福啦。咁我哋应该就要争取时间啦，利用啦，我哋仲有一啲嘅福报啦，好好都响呢个佛法里边啦，滋润下啊！咁啊，希望咧与佛嗰啲法水啊，洗净我哋自己呢个心田，使到我哋呢个心田咧清清净净。咁所以佛咧就叫做稀有业，咁啊佛嘅功德咧就好多啦。佛的境界呢亦都好高深，唔係我哋呢普通人啊所能够究竟嘅知得。 我哋只不过咧能够听到多少啊，种一个善根而已。咁啊，第三种啊，就约呢个道德嚟到解释个佛字。咁佛咧有好多道德啊，即系有好多个功德，所谓三身四智五眼六通，佛咧有三十二相，有八十种好，一一相具足无量相啊，一一好具足无量好啊，佛个功德啊，真系难思难议，所以我哋此一品叫做普贤行愿品。里面的经文呢，它有一段这样讲，它说如来功德，如来的功德，它说假使十方一切诸佛先不可说不可说佛刹极微尘数劫物相续演说得不可穷尽，它说佛的功德啊，佛的智慧啊，不单是一诸佛赞叹赞不尽啊，即使十方三世咁多个诸佛啊，赞叹佛嘅功德都赞唔尽啊！而且赞叹佛功德嘅时候啊，唔系一日两日三日四日啊，即使边个不可说，即系说唔出，说唔出咁多个劫数啊，嚟到互相赞叹佛嘅功德啦，都说不能尽，赞不能尽啊！咁就可见佛嘅功德啦多而且广啦。咁又在呢个《法华经》，咁啊，《法华经》啊，同呢个《华严经》啊，佢就前后光辉喎。佛出世最先说《华严经》，但系最后咧将要去世啦，就说《法华经》。依其中间咧，都系用种种嘅权巧方便啊，教化啲众生。因为一正道说《华严经》。一般真性浅的人不懂啊，所以佛呢就是种种的善巧方便，最阿含啦、方等大教啦、波野波啦，到最后人人的善根都成熟啦，咁啊法化回向呢，会三圣之权，显呢个一圣之佛啊，咁啊人人都成佛，咁啊所以法化经呢同呢个花严经呢就前后辉映啊。都是说这个圆顿大教，那么在《法华经》里面有这样的意思，那么无量无边未曾有法，佛的成就啊，即是无量无边这么多所谓未曾有的功德智慧啊，佛呢都成就了、那么同时又说啊，又说就《法华经》，那么如来有无量无边功德智慧之状啊，那么可见佛的功德呢多而且广啊，是不可思议，赞莫能穷。咁啊，第四，我哋就约呢个譬喻嚟到解释个佛字。咁啊，我哋点样用个譬喻嚟解释佛字咧？咁啊，出自《楞严经》啊，《楞严经》里边有一段经文，佢话譬如嗰啲金矿啊，就集于千金。他说其今一尘就更不成集啊，诸佛如来就亦复如是啊。今日啲金矿，但我哋话明系金矿，就当然就唔系标准百分之百嘅足金啦。不过咧，佢响个山处啊，咁啊其他嗰啲山就冇金嘅，但系间中咧有一啲地区性咧嗰啲山咧有金。不过佢就唔系纯金啊，佢捞埋嗰啲沙，捞埋嗰啲石，所以咁咧就叫佢做金矿。咁啊，由于佢仲有沙有石，未曾真正发挥呢个金嘅作用，所以我哋用好多嘅人工啊，将个电炼清理晒嗰啲沙石泥土，咁就变成百分之百咧嘅黄金啦。咁啊，嗰啲沙石就譬如嗰啲烦恼啊，譬如呢个生死嘅痛苦。咁啊，嗰啲工人啊，用种种嘅技巧或者咧科学嘅仪器啊，将嗰啲沙石洗干净， 咁啊呢个工人各种嘅工作咧，就譬如啊，我哋呢个学佛人各种嘅道心、各种嘅修养，变成真金之后，就即系成佛。咁啊呢个金响山上捞埋啲沙石，叫做金矿。就譬如我哋呢个众生啊，虽然有佛性，但系捞练咗有好多烦恼、生死、痛苦喺度，咁啊叫做金矿啊。咁啊经过呢个人工，将嗰啲沙石咧铲除，变成咧唯一真金。就譬如我哋嘅人有福啊，虽然佛性之中夹到好多嘅烦恼、生死、痛苦。但我哋有善根啊，遇到呢个善知识开示，或者我哋有机会无意中咧啊睇下嗰啲佛经，从呢个佛经里边啦，系领悟到呢个佛法嘅好处，咁啊依佛法嚟到去修行啊，咁啊将嗰啲烦恼嘅沙石，将嗰啲生死痛苦嘅沙石啊，都消灭啦。咁我哋全体佛性咪显露咯，就好似呢个人工电炼冇咗啲沙石，咁啊嗰啲100%嘅足金咪显露咯。咁啊等到成为足金嘅时候啊，仲会唔会变翻金矿咧？唔会啦，冇一个人有咁傻啊！啊呢啲黄金咧成为黄金啦，我再搵啲沙石捞下佢啦，我相信世间上就冇咁嘅傻仔啦。啊、金矿怎样抵钱都是抵钱的，因为它里面有金嘛，但是它有很多沙很多石在处就肯定就没有这个足金那么贵啦，因为它有很多人工锻炼要去晒啲沙石才会成为足金嘛。那么既然成为足金那么抵钱，比金矿都不知道超过多少倍的价钱，有什么理由成了足金之后再找些沙捞下去的？没理由的啦，就等于话我哋嘅人啦、啊，如果你修行用功，好似呢个师傅啊，将嗰啲沙沙石石都清除，我哋嘅人修行用功啊，将嗰啲生死啦、无明啦、是非啦、人我啦、共高啦、执着啦，都消灭啦，我哋嘅成分啊，一念就永成啊，唔会再沟啦。嗰啲沙石泥土在内，咁所以佛呢可以用呢个譬喻，以呢个金矿做个譬喻，金矿成为足金，永远再不会成为金矿啊！就譬喻我哋成佛啦，系一成就永成，唔会咧再堕落。咁啊佛啊，就好似。譬如乜咧？譬如个大药王，咁啊印度有个雪山咧，咁佢有一种药啊，佢个名咧叫做善缘。咁啊呢种药咧系点咧？当然我就冇见过啦，亦都系佛经里边咁样讲啦。佢话如果有个人呢个眼啊，曾经咧睇过呢一种药咧吓，佢呢个眼啊。都冇病，呢世人都唔会眼痛噶。佢话如果呢个人呢、这个鼻啊，曾经闻过呢种药咧，佢呢个鼻啊，永远冇病啊，唔怕鼻塞啊，吓、啊，亦唔怕话呢个鼻啦流鼻水啊。总之呢个鼻咧，一切无病咧，都冇咗啦。咁啊，说明啊，呢种药啊，系能医百病。咁啊，佛亦复如是啊！佢话假如有人能够听过佛嘅名号啊，咁啊呢个人啊都得到啊离苦安乐种种嘅功德。咁啊，在呢个经上讲啊，经啊有一本咧叫做《佛名经》啊，即系专门咧即系呢部经啦，专门咧列出啦乜乜法、乜乜法、乜乜法。咁佢就附带下边咧有解释，佢话我哋如果念呢一尊佛咧，系得到乜嘢好处咧？咁啊，佛名经里边咧有好多佛号啊，你念咗咧，真系好多人都中意啊。 咁啊，其中啊有一尊啊叫做圆净佛。佢话如果呢个人啊不闻圆净佛嘅名，啊，佢生生世世你佢做乜啦？咁啊，或者你哋唔中意啊，我啊中意啊。你生生世世做大法师啊，啊，即系等于话咧，你系讲经做大法师咧，系最好噶。啊，咁啊，你闻到圆净佛嘅名字啊，都能够生生世世为大法师。若是你闻咗之后咧，你真真正正啊念南无圆净佛啊，咁你就真系念成佛之前，你生生世世都系大法师。弘扬佛法，咁所以就边个想做法师啊？好简单啦，咁你就念南无圆寂佛啦，咁你日后生生世世啦，都系为大法师。在呢个地藏经里边，佢话如果有人真闻到波头摩圣佛嘅名字啊，佢话一千次嘅往返啊，生到呢个乐欲天享福。咁啊，在呢个炎口科里边啊，即系放炎口啊，咁啊，好多人都曾经啊放过啦，咁啊，我放炎口都放过好多啦，放过百台都唔止啦。咁啊，佢背后嘅事有七如来名啊，咁啊，其中咧，佢话如果有人闻到呢个多宝如来名号，咁啊，世世财宝具足，都称意所需啊。嗱，咁你都好多人中意噶啦。咁好多人唔中意做大法师啦，系嘛？因为出家做和尚啊，咁好多人唔中意啊。咁但系发财就个个人中意啊。咁你想财富具足咧，咁你啊就要念南无多宝如来。咁你念南无多宝如来啊，咁啊世世财宝具足，你所求都满愿啊。等于话今时今日嗰啲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咧，咁啊个畜生啊，梗系念多宝如来啦。啊，咁啊，所以如果座上有边一个啊，咁啊，我啊呢个肉眼啊，唔知你哋边个系亿万富翁，我睇唔出啊。咁啊，你想来生啊，继续你个亿万富翁呢个名衔咧，你就要继续，千万唔好间断啊！你现在就争取时间啊，好好地念南无多宝如来。咁啊，种下如是因咧，日后啊，你就生生世世啊，财宝具足无量咁多。他说若果有人今闻到世间广大威德自在光明如来的名号，就能够令得到五种功德。那么哪五种呢？他说一者就依知世间最为第一，你生在这个人世间，你总是有头地有面有地位有财有势，样样你都是第一的。总之呢，唉，你啊去到任何国家任何一个城市呢，你都是好有名啊，这个知名度呢连三岁孩童啊都识你啊。啊，第二啊，你来生啊得到这个菩萨身啊，所谓天然慈性啊。第三啊，是有威德自在，能够超胜那些天魔外道啊。第四，咁你得大自在，好似有神通啊！你中意去边处，你一举心动念咧，你就去得到噶啦。好似个鸟啦，飞上呢个天空咧，随处遨游啊，冇晒呢个障碍。咁第五啊，得到呢个坚固金刚之身。咁我哋闻佛名啊，闻世间广大威德自在光明如来的名号，都尚且有咁大功德。咁如果我哋念佛名咧，呢、這个功德咧系最大。咁所以《弥陀经》啊，咁《阿弥陀经》啊，佢里边赞叹阿弥陀佛啊。咁乜嘢叫做阿弥陀？就系佢哋无量光，一名嘅无量寿。无量光的智慧啊，无量寿就是福德啊。即是说阿弥陀佛是具足福德智慧，就如我刚才说凡是成佛的福为两足尊啦。咁佛尊啊，福为两足尊，如果我哋念阿弥陀佛呢，我哋生到极乐世界亦都系叫做无量光。 亦都系叫做无量寿，而阿弥陀佛呢冇乜咁唔同。咁啊，所以我哋一句阿弥陀佛啊，咁啊具足福德，就具足智慧啊。所以《弥陀经》里边讲啦，咁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就等于话咧要用多善根多福德嘅因缘，先至可以生彼极乐世界。咁啊，乜嘢叫做多善根多福德咧？就系、是、念一句阿弥陀佛，就具足无量光智慧，具足无量寿嘅福德。咁所以佛呢就可以用呢个世间嘅譬喻啊，来到咧譬喻佛呢个甚深嘅功德，使到佛嘅甚深功德啊难解难知咧，都成为啊好似世间嘅譬喻啊咁容易咧，令人哋了解以共咧系接受，所以可以用譬喻咧嚟到解释佛。咁啊佛咧好似个大狮子啊！即是有求都皆应，好像观音菩萨普门品一样。咁如果有人跟念观音菩萨的名，观音菩萨寻仙救苦，满意求，免七难，都是应于何身得道者，咁啊必然何身以为施法。咁有人跟问个法师，如果咁我想发财，咁我念两句佛，咁咪包我发财？其实呢啲问题咧，我哋咧就可以肯定，你想贸贸然咁啊发财咧，呢、這个心术已经就唔正啦。如果以学佛嚟讲，所谓佛而大狮子，菩萨有求皆应咧，里边咧都仲有好多附带条件嘅。亦都可以歸納一句啦，叫做如是嘅因啊，以共咧如是嘅果。咁啊，亦都要咧靠你自己嘅善心嘅修养，就唔系话真真正正咧念一句观音菩萨啦，就真系咧大把银子啦，你想唔要都唔得，绝对唔系咁。所以佛经里边咧，例如我哋讲观音菩萨嘅普门品啦。他开张名义就讲啊，他话如果有众生受诸苦恼，闻是观世音菩萨名啊，你就要一心清明，就前卷经文乃至前卷普门品，就是现在前卷的行愿品。最紧要咧系一心两个字，但系其中亦有讲啊，佢如果你供养观音菩萨。亦都要至诚恭敬啊！假如我哋对佛、对菩萨有所求，而希望三宝佛菩萨满我哋嘅心愿嘅话，咁我哋如果唔一心、唔虔诚、唔恳切，呢、這个功效咧就唔大啦。所以我哋孔老夫子啊，都有咁样嘅意思。佢话世间嘅子女，唔单系要孝养佢自己个父母啊，仲要恭敬啊。点解咧？佢话至于呢个犬马嗰啲畜生啊，都有能养喎。嗱，你话边一只狗仔、猫仔啊，佢生出嚟，佢阿妈咪照入去锡佢。好似嗰啲猫一出世啊，如果你唔通气啊，你又捉佢一只走咧，嗰只猫个猫妈妈身入边咬你一下噶，就等于话佢呢个猫妈妈咧对佢啲猫仔咧好痛锡噶。你边一个捉佢啲猫仔咧，佢唔同你客气噶，佢真系咬你一下。咁啊，虽然呢个猫妈妈好锡嗰啲猫仔，但系嗰啲猫仔啊，佢即使佢翻去佢阿妈嘅地方啊，但系畜生咧冇呢个恭敬心啊！任何一种畜生，佢都冇呢个恭敬心。如果过得几日啊，大只啲咁多人嚟捉咗佢咧，一个礼拜之后拎翻转头，佢就唔记得呢个系我阿妈，冇晒呢个感情，所以冇晒咧呢种嘅恭敬啊， 以降最容易啦。咁如果我哋为人呢，我就系个人啊。所谓人为万物之灵，所以异于禽兽者，我哋有礼，我哋有呢个礼法。所谓生是之以礼啊，死葬之以礼。唔单话是之以礼，葬之以礼啊，你仲要虔诚。咁世间为人子女，孝敬自己嘅父母啊，都尚且要以呢个礼貌恭敬，何况我哋有急难之时，我哋求菩萨嘅加被，或者自己好多嘢不能满自己嘅心愿，而求菩萨嘅加被，咁如果齐齐点点咁，菩萨点可以感应呢？佢一定要一心，要恭敬，要至诚。呢、这个一心恭敬至诚呢啲字眼啊，作为我哋一个学佛嘅人啊，绝对唔能够忽略啊，一定要做到添啊。就好似一个钟，呢、这个钟啊本身就有音声噶啦，但系你要敲先至有。你即使个敲呢个钟啊，你都要好好地敲啊，太大声咧唔好听啊。太细个头咧，沉静啊，一定要敲佢嗰阵时咧，要敲得佢咧，呢个云层不大声不细声咧，然后嗰啲钟声啊，佢就好柔和咁啦吓，听出嚟咧，令你咧好悦耳。咁我哋敲钟都尚且如此啊，何况我哋啊系尊敬菩萨啦，或者尊敬三宝而自己行呢个弟子礼啊。对三宝、对菩萨有所求之时咧，咁咪一定咧要一心、要恭敬、要至诚。非佛虽然名为佢嘅大师子，有求必应，但系一定要你呢个学佛嘅人要有信心，要有愿力，要有至诚，要有恭敬，咁啊先至咧能够得到三宝嘅慈悲咧加倍。以共呢是爱护。咁我哋有十种意思解释个佛字。咁今晚呢就只係讲咗四种，咁还是我哋呢啲讲座我哋冇时间性。咁我哋希望尽量呢係用多啲嘅资料啊，咁向各位呢多解释啲，咁使得各位呢对佛有个深切嘅了解，然后对佛呢先係生起呢个深切嘅信心。你生起呢个深切嘅信心，然后先就可以得到佛嘅慈悲咧加倍你哋。咁所以十种理由解释佛咧，只有解释四种，仲有六种咧，不留到下个礼拜二再同各位结缘。好啦，下个礼拜再见。咁我哋现在继续讲《大方广佛花严经》，系继续咧讲个佛字。咁佛。的意思是很多的，我们除了、以上所讲的，我们今晚呢就讲第五种曰这个因缘来解释个佛字。那么这个因缘呢，都知道教主释迦牟尼佛以及十方诸佛，他之所以能够成佛呢，就不是说天生出来，亦唔系话呢个地咧长出嚟，而系完全啊由佢自己啊呢、这个因中嘅愿力，以共咧佢发咗愿之后啊各种嘅修持，咁呢种咧名为叫做若因缘嚟到解释。咁啊，好似乜咧？我哋可以先立一个譬如，例如我哋世间上每一个人。从细到大啊，即使佢家境困穷，佢呢个父母都要尽量想办法啦，栽培佢读书啊。咁如果每一个小孩啊，从细至到大，佢能够好好地读书，一级一级咁样升上去啊，就等于话啦，考博士啊，人人都有平等机会。但系如果佢唔读咧， 或者个父母即使系好有钱啊，供得个起啊，但系佢唔作啊，咁啊亦都莫奈其何噶噃。咁啊变成咧，佢即使有机会攞博士位啊，但系佢唔作，有乜办法咧？所以咧，平等机会之中啊，佢就变成咧个别粒唔成功啦。我哋学佛嘅人亦系一样，其实成佛啊系平等机会。是最平等的，所以释迦牟尼佛啊，他一成佛之后，他就讲一句说话，他说一切众生都皆有佛性，有佛性者都可以成佛，那是最平等，人人都有机会。就问题呢，你是不是向住这个成佛的路程啊，那么自己呢去实实在在去行持。咁如果每一个人佢真真正正啊明白咗呢个道理之后，咁啊切实去行持咧，咁啊成佛嘅机会咧系人人平等噶。咁我哋个教主释迦牟尼佛啦，佢就多生多劫以前，咁佢有一世咧，佢做一个大徒师，徒师咧即系做光雅，即系做光雅嘅师傅。咁佢就陶师咧，即系陶瓷器嘅师傅。咁啊，即系普通话咧，我哋所讲嘅就光雅师傅。咁啊，有一次有一尊咧，佢就古色加佛，即系当时都有一尊佛出世啊，亦系佢哋释迦牟尼佛。咁啊，但系望于现在释迦牟尼佛咧，咁我哋就加个古字，即系就古释迦牟尼佛。咁啊，古释迦牟尼佛有一次带佢一班弟子啊，咁啊去外啦托钵，咁啊去到呢个大徒师啊呢个屋企咧经过，咁呢个大徒师见到古释迦牟尼佛好庄严、好威严，而且佢所带领啊，亦系有1250个常随众弟子，咁啊经过。咁呢个大徒师咧，佢就摆上好欢喜嘅善心啊，就好恭敬咁咧，请呢个大古释迦佛同埋咧佢呢个1250个弟子，都去呢个屋企嘅事咧，所谓恭敬供养。咁啊夜晚咧，呢个大徒师啊，仲用咧种种嗰啲靓嘅软草，咁啊旧时冇弹弓床噶啦，咁啊用嗰啲。最柔软嘅靓嘅草咧，嚟到铺响个床个树啊，咁啊供养古迦牟尼佛。咁啊每日咧就用呢个好嘅斋送啊嚟到供养古释迦牟尼佛。咁啊，但系我哋都有啲规矩喎，你受咗人哋嘅供养啊，咁啊我哋又点样报答嗰啲施主咧？咁啊，通常咧就要讲经说法嘅，咁啊，所以现在都仲流传呢啲规矩啊。边一个人想法师食斋咧，咁啊，法师食完斋咧，总要同呢个斋主啊，咁啊祝福讲几句开示。咁啊，古释迦牟尼佛同埋佢1250个弟子，咁啊受咗供养之后啊，咁啊佢啊就同呢个大徒师啊说法。开始为他祝福，咁啊，当时呢个大徒师闻咗古释迦牟尼佛同佢讲经说法之后啊，咁啊，佢嘅心咧开通啊，好似开悟，好明了。咁佢当时咧，佢就发现啦，佢就喺古释迦牟尼佛之前，佢就发现啦。佢话我愿我将来修行成佛之时。咁我个名啊，亦系叫做释迦牟尼佛，得唔得咧？咁啊，当时古释迦牟尼佛同佢讲，佢话善男子啊，有言不必成。咁啊，呢个大徒师咧又作言啦，佢话我将来成佛嘅时候，唔得话我个佛号系同你释迦牟尼佛一样，佢话我坐下嗰啲弟子啊。所谓神通帝咧，亦系叫做目犍连吓，智慧帝咧，又系叫做舍利弗。 多闻第一呢，亦系叫做阿难。所谓苦行第一嘅呢，亦系叫做迦摄。吓、啊，解空第一，亦系叫做须菩提。佢话世尊啊，可唔可以啊？咁啊，当时古释迦牟尼佛啦，亦都同佢讲，佢话善哉善哉，善男子啊，有言必成。他说你从现在开始，他说你经过三个阿僧祇劫这么长的时间修行，等到这个人世间100岁的时候，当然大概是这么上下啦。他说在这个人寿100岁这么上下的时候啊，你就在这个娑婆世界正法，叫做释迦牟尼佛。所有的弟子亦是如同我今日一样。咁啊，古释迦佛呢，就同呢个大徒师啊，等于话呢，同佢受咗气啊。咁啊，呢个大徒师从嗰个时候开始，佢就修行啊。其中呢，经过75000尊佛，到最后一尊佛呢，名为叫做毗婆尸佛。咁啊，佢在75000尊佛当中，咁啊，每一尊佛所行菩萨道供养诸佛，咁啊，一佛都为佢受记啊！你将来成佛，佢就释迦牟尼佛，所有嘅弟子亦都如古释迦牟尼佛咧系一样，咁啊，名为咧叫做第一个啊阿僧祇劫啦，圆满。咁第二个阿僧祇叫做从毗婆尸佛开始行菩萨道，直至到最后一尊佛叫做圆灯佛啦。咁其中呢就经过76000尊佛，咁第一个阿僧祇劫就经过75000尊佛，第二个阿僧祇劫就经历咗76000尊佛。咁依期中间啊，咁多佛座下广修供养。执业伏罗，而76000尊佛啊，一佛都为佢受记。你将来成佛啦，佢就释迦牟尼佛。所有嘅弟子咧，都如同呢个古释迦牟尼佛一样，咁就名为佢就第二个阿僧祇劫啦，修行圆满。咁啊，到到第三个阿僧祇劫，从圆灯佛开始，直至到最后一尊佛咧。叫做虚气佛，其中经过一共有77000尊佛，咁啊每一尊佛座下，咁佢都恭敬供养、尊重赞叹，发菩提心，行菩萨道，闻法修学，咁啊经过77000尊佛之中啊，咁每一尊佛都为佢受记，你将来成佛咧，叫做释迦牟尼佛，所有嘅弟子啊。越多呢，如同古释迦牟尼佛一样，咁就名为呢，叫做三个阿僧祇劫嘛，修行呢圆满。咁然后再经过100劫咁长嘅时间啊，到呢个上好，咁直到呢个迦摄佛出世嘅时候，咁为佢受记啊。咁菩萨咧就上生呢个兜率内院为富明菩萨，咁啊至到人寿100岁之时，咁啊下生咧修行成佛，就系现在所讲嘅释迦牟尼佛。咁我哋听呢个故事啊，咁啊其中咧所经历嘅，所谓三大阿僧祇劫嘛，经过咁多。千千万万尊的佛为他受记，这个时间呢都不可谓不长。咁我哋从呢啲咁样嘅故事啊、因缘啊，我哋就知道，所以成佛呢讲来系好容易，但系由于咧我哋呢个宿业嘅浅深唔同，的的确确想成佛咧系唔容易嘅。咁我哋自己现在只能够做到咧，尽量培植自己嘅福慧，凡系嗰啲小福嘅，所谓嗰啲啦吓，薄福嘅事咧，尽量咧唔系话减少咁简单啦，直情咧唔好做。 只种了朴实的福德，要增长自己那个智慧啊。咁啊，都唔系话一生一世或者十生十世啊，都唔知经过几多生几多世咁嘅修行啊，先至可以将嗰啲枝条嘅妄想啦系消除，咁啊，然后使到自己咧不成佛道。咁所以第五曰因缘即佛，即佛啊，就系佛咧咁样成佛嘅，系直接古释迦牟尼佛咁啊去供养。啊，以共呢是恭敬赞叹佛的功德，咁然后佛呢就为佢受记啊，以此因缘而正法，所以就用呢个因缘呢解释个佛字。咁第六就是若本色啊，点解叫本色呢？本就是释迦牟尼佛呢是最初成佛嗰阵时，就叫做本。即咧就系讲今生成佛，就系话释迦牟尼佛啦，唔系话真系今生成佛啦。其实释迦牟尼佛咧成佛以来啦，好远好远好远好远，今生咧不过啊系同呢个娑婆世界嘅众生咧有缘，咁啊所以佢咧再次咧现身，咁啊度呢个有缘嘅众生。所以在繁忙经里面呢，他有几句话，他说吾今来知世界八千番坐金刚花光王座，咁坐金刚花光王座就成佛的菩提座，但是他已经有八千番了，即是有八千次了。咁最初成佛的一次就是本，后来呢每一次有机缘有众生受他化度，他有成佛啦，咁就名为叫做即啊，即啊即最近嘅一次，本咧就好远好远好远最初嘅一次。咁例如《法华经》咧，咁啊二十八品啊，其中最后个十四品中咧有一品咧叫做如来受量品，就系讲实咧成佛啦，好远好远。咁啊，点样演化咧？佢就先讲个譬如啊，佢话譬如五百千万亿个罗油拖个阿僧祇个三千大千世界，咁啊唔系话一个两个世界喎，系有五百千万亿咁多个罗油他嘅不可说不可说嘅三千大千世界。啊，咁啊，呢个世界就好多啦吓！你唔好话讲话罗油他、阿僧祇，你就讲话五百千万亿，已经就唔少世界啦。咁佢做乜嘢咧？佢话假使有一个人啊，将咁多嗰啲世界咧，将佢磨到佢通通变成灰尘，哇！咁啊，嗰啲灰尘啊，当然系数唔清噶啦。你就用近代呢个科学电脑啊去算啦。我相信都算不清啊！你话五百千万亿啊，咁多个罗油他不可说个阿僧祇世界，将佢磨成尘啊，变成灰尘，就形容世界之多啦。咁啊，现在亦有一个人向住呢个东方咁啊行，咁啊，然后经过五百千万亿罗油他咁多个国家，咁先至落一粒尘。咁又向东方咁啊行，又经过五百千万亿来由他咁呢个过咗先，就放一粒尘。咁啊，当然啦，呢个五百千万亿来由他阿僧祇三千大千世界，通通将佢磨成灰尘啦。咁啊，真系有排咧都落唔晒。咁而佢所经过咁多个国家，亦都将佢咧难在佢都变成微尘。佛话他说一粒未尘当一碟啊，他说我成佛以来啊，不单不是跟他的数量相比啊，直到于此啊，都不知呢八千万亿罗由他阿僧祇劫啊，那么这个数目啊，只能说是形容词啊，真的很难算的了。 啊，总之系多，就等于物质咧，好远好远以前，而边咧系成佛。咁啊，最初嘅一次成佛就明白嘅就本。咁啊，以后咧每一生每一世每一劫，咁啊，佢同边处嘅众生有缘，佢就去嗰个地方咧成佛教化众生啦，就明白咧当时嘅事情。咁呢种咧就名为啊系叫做即，咁啊现在我哋话若本即即佛，就解释呢个佛字啦。不管十方诸佛，或者咧系释迦牟尼佛，咁啊佢最初成佛咧就名为佢就本啊，以后咧就名为佢就即。咁啊第七就若教释佛。咁啊，嗰啲理論咧，即係解釋個佛字啊，呢個理論咧，一步一步咧咁啊深啦。所以約教啊，我哋平常啊學佛學，有個名詞叫做學教，即係學呢個教義，學呢個教規，學教嘅道理。咁啊，現在約教啊嚟到解釋個佛字，就係話咧佛咧。有藏通直言四教法，咁呢个名词咧就系属于呢个天台宗啊，就系、佛咧，佢虽然成佛啦，但系佢系睇个咩众生嘅根性。如果嗰啲众生嘅根性啊系猛论嘅，咁啊佛咧就成呢个圆教法、佛教法。是这个甚深的妙理啊，那如果那些追情啊，这个所发的对象这个根性啊没那么猛烈呢，他就成藏教佛，或者呢是通教佛啊。